Hello，大家好，不好意思，那个迟到。好，大家都上了，看一下还有 老师 谁。 好， Hello，阿 K、Vicky、 老 Chris、 师好。 Kate、Judy、Steven、凤玲，好，该上的都上了。你们美国现在好些了吧？我看数字好像开始有点下来了，还行吗？你们美国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在家是吧？都没有再出门了，怎么没有声音？ 有去 supermarket 最近2天，但是 那有没有 就 好一点啊？加 怎么讲，还是 州 有。 好像做得不错啊，我听说加州好像做得蛮好的。 数字还是很高。LA County 只有1万个人。 因为我看不是真，哦，你说全部确诊是不是？我看确诊现在从全什么4万、3万、2万都下来了嘛，那这样就 OK 啦，它就慢慢下来就没问题了。 还是有点可怕。 对，就是出去还是要很小心啦。他们这个疫苗出来之前，那个都没办法恢复正常生活了，都是要非常非常小心了。可是就至少要让它数字下来到那个医疗系统不要崩溃，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慢慢来，这没办法，人类共业真的是没办法。哎呀，我觉得就是哦，Priya 也上来了，OK，好，That's good。我们呢，今天讲第17品。好，先问问看，其他有没有人在这个点上面有没有人对之前的课程或有什么要讲的，有什么要 sharing 要先做的，都没有吗？或者哪一个部分你觉得有点不太清楚？今天希望课程能够多听一点，你现在是刚好是 good time，把你要有没有特别要听什么或哪边不清楚，我这样可以今天可以把它放进去，都没有，好，一片安静，OK。第17品啊，我们反正一样讲50分钟，然后这个我想我们就多花点时间做 sharing 跟问问题跟讨论，反正现在就这样。如果你们没有问题，我就问你们问题了。因为现在要进入第17品，其实是需要做一些思考了。17品啊是《金刚经》的下半，所以你要是下半想要念得好啊，你上半，你必须要够清楚它整个概念啊！又有人要上来了，看他是谁？哎，为什么我们的需要那个？为什么我们的需要密码？我也不懂。像我们在台北、上海上的那个其他班的课，哎，好像都不用密码，不知道为什么。好，那第17品啊，你要知道整个《金刚经》在讲什么，《金刚经》在讲两个字。无助，不是 helpless 啊，是无所住，就是你没有执着在任何点上面，就是在讲无助，不住，你对所有的东西你都不会执着。其实我们整个修行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啊，真正就是在讲能够放下，能够看破，能够放下，其实也就是在讲无助，只是呢，这个无助的层次啊，有分深浅或粗细。《金刚经》上半呢、啊、是在讲我们对于外面这个境界，境界是什么？还有我们的身体，就是身心世界啊，这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摸得着的啊，或者说你的眼、耳、鼻、舌、身，你能够看得见，你能够摸得着，你能够听得到，你能够闻得到，你能够尝得到味道的啊。至于对，就是也就是说，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有存在的东西，你能够感觉到、觉知到的，哦，这样子，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先放下？包括你的身体哦。所以整个《金刚经》的层次你一定要懂。那么到第二步呢？第二步就稍微难一点，为什么？它是对于一些啊你没有办法 sense 到的东西，你要能放下。他在讲什么？你的念头。就是你的知见，《金刚经》真的在讲什么？真正的，我们说，哎呀，你要有这个正知见呐、啊，善知见呐、啊，对的知见呐、啊。他说，其实真正《金刚经》在讲的是说，你没有任何的知见，你没有任何的见地，那才是真正的正知见。举凡你还要有知见的时候，那都不是真正的知见，那都不是真正的正见。当然， 这一步啊，到的这一个点，这就是我们金刚经下半所讲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不再起心动念。哎，你看起心动念一些念头哦，是在我们深层的。你要去看哦，这个念头你要去感觉它的层次，有一些念头是比较粗的，比如说我想买东西了啊，我生气了，这些东西你或许你感觉得出来，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那是在更深层的贪嗔痴，那个东西是更细的。就是我们在讲的最深层、最深层的那个形啊，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形，在最深层的那些意念头，你如何慢慢、慢慢、慢慢的把它给除掉、放掉，或者让它不再出来干扰你？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啊。那之前呢，我们一直在讲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金刚经啊，或者是学任何的佛经，很重要一点，你一定要把那个层次给搞清楚，由深到浅，由外到内，应该说由，对不起，所以那个深啊，就是说应该是由粗，由最粗的到最浅的，由最外面的到最里面的。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啊，像我们今天讲这个第十七品啊，整个《金刚经》的还有第十七品的概念，其实我希望能够做到。就算今天有一个人，像我另外一班楞严经有一个同学是念美国学校的，他不会看中文，他中文看的字看的不多，就是说白话文他可以看得懂，那个文言文是根本看不懂的。但是他也来上楞严经，因为我现在就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就要把你们概念讲懂，即使你经文看不懂、不熟悉，你也能知道《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这是我的目标了。所以你就学《金刚经》，你要有层次，你要去记得《金刚经》的上半，整个上半是在告诉你不要着相。你去想想看，我现在讲的都很重要，因为这整个上半跟下半的分界点就在第十七品。我现在讲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这个层次要记清楚。如果现在我讲的这一块没有清楚的话，等会儿一定要举出来，就是我可以重讲一次。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啊，有问题你要让我知道说，说这个地方我没听懂。你看《金刚经》啊，你要去想啊，上半是讲给谁听的？还没有发心的，就是我们这群人哦。就像你自己去想，你当初啊，你刚学《金刚经》的时候，你对于佛法都不知道嘛，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发心啊或干嘛的。哦，那你从来没有发心说，哎呀，我要修行啊，哦，我要学佛法，是给这群人看的。那么这一群人他会告诉你比较粗浅的概念，所以前面呢，啊，是给没有发心的人看的。那他讲什么呢？因为你都没有发心，你也没有修习过佛法，你只是说，哎呀，我对佛法有兴趣哦，我觉得人生挺苦的，或者我觉得人生很多的挫折，我希望有智慧。我希望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佛就告诉你，哎，如果你想离苦得乐的话，那你必须啊，你要你你该做的并不是心心念念想着自己如何离苦得乐，你该想的是什么呢？你该想的是说，我啊要发一个大愿，我要发一个大愿，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能够离苦得乐，为什么？因为当你每天想着自己离苦得乐的时候，你呀、啊、只是烦恼上面，你的烦恼都还在，一个烦恼都不会少。你只是烦恼上面呢，再多加一个烦恼，加哪一个烦恼呢？就是我如何让自己离苦得乐的烦恼。所以你是 N 加一的烦恼。他说这没用的，这个没有办法 work。所以你要做的是把你的那个专注心啊，从你自己的身上。Priya，你要 mute，我听得到你那边的声音。你的专注力要从自己的身上放到别人的身上。你要帮大家离苦得乐，众生离苦得乐，你自己就是众生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跟着离苦得乐，大家一起离苦得乐，这样子你就有希望。这就是佛所说的，你要发心啊，发什么心？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就是。自己能够获得智慧，离苦得乐，也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一起 离苦得乐。所以金刚经啊，上班的层次是在什么？上班的层次说你都没有发心哦，所以他告诉你说你得发心，你得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就是愿意帮助所有的众生，对吧？只要是众生，不论是卵生、胎生、湿生、花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这一句话在经文里面，大家这句话得懂吧？很多经文你不记得的，但是这一句你要记得啊、哦！一开始我就是要发心，那么佛当然就是告诉你说，你发心之后呢，他告诉你，好啦，那你发心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得要修啊，所以你得自己放下。所以他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于外面这些可以执着的境界，以及对于你自己这个色身可以执着的色身啊、哦，你要放下，你要能够安住在无住之上。记得哦，《金刚经》的上半是跟你讲，你要先安住在无住之上。好啦，那到《金刚经》下半的时候是什么？《金刚经》下半是给谁听的？是给那些已经修行啊、哦，前面十六品都念过了，前面十六品念过，那表示你懂了什么？懂得说啊，这些东西不能执着。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哦，不但有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为什么说有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凡夫的问题啊，这修行有很多层次，这凡夫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之前是凡夫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以及我们身体所依附而生存的这个身心世界啊，非常的贪爱，非常的喜爱，完全不能够忍受自己的色身变老变丑，或终有一天会坏烂，不行的，怎么样都把它撑住啊！不能除了不能死，还不能老，也不能病，这个就是问题所在。这是 against the nature， 这是 against 生命法则，因为生跟老病死就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执着很苦啊。那有另外一群人啊，这群是凡夫啊，你要去记得那个层次，这群是凡夫啊。然后人啊，还有另外一群是什么？叫做修小乘的，他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色身，以及我们这人生啊所碰到一切的苦啊，他是非常的厌烦，很想出离。所以呢，他就修行啊，就是在修这个空性大法。哦，观苦，觉得人生很苦；观空，觉得人生是无常的。所以他出离，非常厌恶这人的身体，他着到空里面去。所以佛就告诉大家，你不能执着，对于我们这个色身及色身所处的这个身心环境啊，你不能执着，但是你也不能厌恶它，你也不能断灭它，所以你两边都不能执着。这些都包，有的相是相，空的相也是相，所以对于有跟空啊，你都不能执着，就是你既不能够执着于色相，你也不能去断灭掉这个色相。这个是在讲上半所讲的哦，你一定要把那层次给想清楚啊。所以凡夫啊，跟小乘人啊。就是我们想这个声闻人、小乘人、阿罗汉这些修行的啊，都不能执着。好啦，那我们现在要讲后面呢，后面就有出来走大乘啊、菩萨道啊。菩萨道说佛，你刚刚讲的我都听懂了。有啊，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那是怎么回事呢？我有跟空，我告诉我自己，我都不能执着，我不留恋这个娑婆世界，但是呢，我也愿意。再回，我也不留恋在那个涅槃里面。我啊，因为有智慧啊，我有智慧，我有智慧，所以我不会愿意啊，我不会想要执着啊，这个一直留在这个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但是呢，我因为有大悲心，我很慈悲，所以啊，我不会只想到自己很开心很快乐在那涅槃里面，我会愿意啊，因为我的悲心。 我会愿意再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救苦救难，把所有人都带走。所以啊，我就走中道，就中间这条道路，我啊不着道有，也不着道空，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要走中道。佛说这样很好，啊，走中道我可以行六度，我救苦救难，我自己有智慧，我行中道。但佛说啊，虽然你这样很好啊，但是不够啊。为什么不够？当你还要行中道的时候，你就又着到一个道上面去了，你这又是另外一种执着。所以啊，你最后要连不着有不着空，我要行中道的这个念头也要放掉，就是回到我们所讲的，你每天都在呼吸，你却无时无刻 你无时无刻不在呼吸，你有告诉你自己你在呼吸吗？你有感觉你自己在呼吸吗？没有，就是要这个感觉，你无时无刻不在行善行六度，但是你从来没有感觉你在行六度。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啊、哦、像我们现在的层次是说，对啊呀，我现在啊、哦、我以前不捐钱，我现在知道要捐钱，因为要做好事哦，那我发心我要捐钱。好啦，这是一开始，一开从完全不捐钱到开始愿意捐钱。然后捐钱，哎，我希望有好报。那再往后面是什么？我就捐钱了，我觉得他们很可怜，我不需要好报。我觉得捐钱是个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停的捐钱。啊，我想行善，因为我觉得行善是一个该做的事情。那你知道更后面的层次是什么吗？就是当你不停的在捐钱，不停的在行善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觉得你自己在行善，你觉得那是一个该做的事情。就像你照顾自己的小孩，你有觉得你在行善吗？你可能照顾自己的父母，你觉得你在行善，哎呀我好孝顺哦，你看你看我好孝顺。那你有觉得有一些人不觉得他自己很孝顺，他每天都在做孝顺父母的事情，但他不觉得他自己很孝顺。你有孝顺这个概念，是因为你觉得还有不孝顺。你要去悟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哦。当你还觉得你孝顺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还有个对境是不孝顺，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你觉得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孝顺或不孝顺。你今天做了孝顺的事情，你觉得你自己好棒啊。但是当你觉得其实是就是在做一个孝顺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该照顾你父母的时候，或者是你把你照顾父母那颗心就去想你就该照顾你小孩的时候，那你就不会有孝顺跟不孝顺的概念，因为你每天在做这件事情，你不会有这个想法。你同样的，你在救苦救难，你在布施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啊，就像你自己去想，我今天生病了，我就会吃药，我就会休息，我会多喝水。但是你会想说，你在布施你自己吗？你在救你自己吗？救苦救难啊，不会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肚子饿了，我吃饭；我累了，我睡觉。我生病了我吃药，就是同样的概念。你要去体会，你要去体会说，我捐钱我救苦，不管我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也好，今天我在做的这所有的布施，我根本就压根儿我没觉得我在布施，因为它就本来就是该做的事情。难道我肚子饿了我吃饭，我会觉得我在布施我自己吗？不会啊。那为什么隔壁那个捡垃圾的、捡破烂的，他没饭吃，你给了他一口饭，你就觉得自己在布施呢？所以佛说，后来十七品的境界就是到了，你虽然在这所有的事情，你压根你没想你在做，那就是最后的境界。最后连无助亦不可住，前面是要你先安住在无助之上，后面是无助亦不可住。当你有这样子的心量以后，所有的念头能够不再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不再起心动念，现在大家明白了，哦，原来不是让我当植物人，是说我身体还是很积极的在做着所有的事情。我该上班上班，该干嘛干嘛，对吧？我该布施的布施，我该做慈善的做慈善，我并不起心动念。所以我可以的，我的心可以在那如如不动的状态里面，但是我的身体其实是非常勤奋非常努力的。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倒过来啊，他要我们的心如如不动，但是我们的身体呢，不停的在动，不停的行六度。我们现在倒过来，你没发现大家是怎么样？身体不动啊，心呢拼命的在动，天天的起心动念，打妄想，想很多事情，好的，想很多可能很好的事情，但是没去做。然后呢，再想一些被害妄想症，谁要害我，谁对我不好，然后谁又怎么了，越想越气。那个身体呢，如如不动啊，那个你不劳动，好歹去运动，运动也不运动，就这么回事。我们现在现代人就是这个样子，倒过来了，你怎么不苦嘛？你现在拨乱反正，要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好了，那第十七品其实是讲给谁听？已经修行修过比较久的人，这些人呢，之前已经发过心了啊、哦，在行六度，在行善。那么现在要能够连发心啊，这个发心的这个菩提心啊，都能够不再起心动念了。所以之前呢、啊，是不是说我们的身体还有外面的境界不要执着？那到第十七品是什么？你的那个念头，念头都不要再执着了，连念头都要放下。之前是不要找你的境界。外面的境界，现在是不要着念头，所以前面呢是要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给放下来。到了第十七品呢，是要把见地、你的知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个知见给放下来。前面是相，后面是知见，再来哦。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都很重要，那个层次你必须能了解哦。再来，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说我能，我一个是能，一个是所。好了，前面是我所执着的这个身体，我所执着的这个境界，我要把它放下来，这个是所。到了后半呢，到了金刚经下半是讲什么？我能执着的这个心，我要把它放下来。前面比较粗，对吧？是所。你可以，我所执着的境界，我所执着的身体，我把它放下来。到了后半世，我能执着外面这境界以及身体的这颗心，我要把它给放下来。哦，这个地方层次不一样哦。那个圆觉经讲什么？是不是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外面的境界是虚妄的，我要远离。然后他又说什么呢？我要远离外面这个境界的这颗心啊，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还没完哦，再往后走。哎呀，我要远离这个虚妄的心的这个远离啊，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最后呢？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金刚经啊，禅宗啊，是那个境界。之前啊，在学金刚经前面十六品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那个底子没有根基，你没有东西能比较，没有办法带进入这个境界。等到了下半，你有东西可以比较的时候，哎，你可以进入那个境界了，你可以开始比较了。哦，境界要远，远离境界的那颗心啊，也要远离。那么远离那个心的远离啊，也要远离。最后是远离远离，亦要远离。一直远离下去，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最后到全部的心念全部止息的时候，再无任何起心动念，如如不动的那个大定，完全没有任何的能跟所。你要记得哦，我们真正我们在讲金刚经，其实后面也会讲，他告诉你到最后我们的真如心啊，我们最后那如如不动的大定当中啊，就是我们讲的楞严大定，那个大定是没有能跟所的。我们现在有能又有所，对吧？就是所，就是外面你能够 对应你的那个外面叫做所，你自己的这边呢叫做能。整个人类的世界，这个宇宙就是一个二元相待、二元对立或者相对的一个世界，有能有所，有我以及我以外的全部。我就是我相，有我相就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就是我见，有我见就有人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这就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能跟所的对待。你再自己去想，所有人类的语言，名词也好，形容词也好，都是一个二元相对的。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有高就有低。有苹果就有苹果以外的东西，有芭乐，有香蕉。你再去想想看，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样？如果它没有一个二元相对的概念，它根本就不需要那个名词或形容词，因为没得比较。人的问题就是从比较出来的。所以整个学佛的过程就是告诉你，把你所有一开始啊、是把你的执着给放下来，再来呢是把你的分别心给放下来，到最后就是对于那个能跟所，能跟所就是我们刚才讲最后那个起心动念，我能还有一个我的那个执着，最后为什么你会有能有所，为什么你会起心动念，因为你还有一个我在这里，最深层的那个对于我的那个执着，对于我的那个执念，你要把它放下来。这个我啊，并不是这个对于我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执念，并不是我们外面所讲的那个很粗的我执，那个很粗的我执是在讲说，哎呀，你看我色身啊，我不要再贪恋了啊、这个外面这个境界这些东西，我不要再去依附这些东西，那个是很粗的。我们现在在讲《金刚经》后半所讲的这个对我的那个执念是很深层的，就是你出生以来，只要你死了以后都一样，你都会有我的这个意识的存在。这个东西必须放下，这个东西一放下，你圆正了，就真的立地成佛了。所以他就告诉你啊，前面说安住在无住之上，后面就告诉你连无住，连无住这件事情亦不可住。我要舍啊，我要布施，能舍的都舍。到了这是上半啊，是不是要做布施啊、财布施啊、无畏布施、法布施，能舍的都舍啊。到金刚下半是什么？连舍都要舍掉。金刚经前面在讲啊，这个外面的境界啊，所有的一切都要远离。到下半在讲什么？连远离亦要远。这个层次出来了吗？这个层次你一定要出来，那你金刚经前面所有学过的完全没有白学，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掉。金刚经前面没有学懂今天的东西，你很难去进入那个境界。如果你告诉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已经进入到这个境界了，我好有感觉哦，那我恭喜你，因为你现在真的可以开始享受那个参悟禅宗的那个感觉，那个法喜会开始出来，说哇，这个境界出来了，没错。其实今天就是要讲的，就是要把你带入这个境界啊、哦。所以那整个层次你要能够听懂。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下，整个我们，然后我们先走一轮啊、哦，看看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想法，然后我们会再讲一点经文，好不好？来，我们就从谁，有没有谁要先发言？我就照那个照片上面来。阿 K， 今天讲的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听懂？ 有听懂，不敢说很懂，但是 讲啊、哦，我觉得你、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问题？我发现现在一定要问你们问题，因为你讲出来的之后，因为你会跟我讲你懂了，那你懂了，我也觉得你懂了，你也觉得你自己懂了。事实上，你懂的东西可能不完全对，所以你一定要。有回答，我才能够知道你大概问题出在哪。你刚讲，比如说你在讲它直到空里面去，这个地方要很小心。 好， 因为我在讲的是说它不起心动念。它已经不是光，因为你说最后连空也空嘛，这个词空啊，因为有好几个不同的空的层次。我如果你只讲空，我怕你那个层次没弄懂。前面讲说不着相，这个很对，讲得很好。 后面啊，其实是不要再起心动念了，就是你连念头啊，那个念头其实都已经慢慢慢慢放下来了。还有哦，前面啊是说你不要执着这外面的境界，其实啊他是告诉你说境界啊你是不可能断灭的，你不要贪恋它，但是你也不能断灭它。真正啊你需要断掉的是什么？是你心中的执念，就是你喜欢去分别，喜欢去执着的那个心念，你要把它能放下来。你看看哦，那整个这个最粗的是执着，最粗的是外面的执，对于外境的执着。再来呢，比较细一点的是什么？我没有讲过你的分别心，我可以分别，但是我不执着，对吧？我可以说我喜欢这个苹果，好，我可以说，哎，我今天呢，我喜欢喝咖啡，我这样讲好了啊。你要先去了解分别，我们要来讲啊，能所、分别还有执着是什么？这三个层次你一定要懂哦。最细的是能所，就是有我，还有外面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以外的东西，我以及咖啡。这个咖啡你跟我们去，我还没分别呢。或者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重来一次啊，我试着让大家再了解。我外面有个咖啡，这可能是能跟所。好啦，这个咖啡啊，这个咖啡我开始分别了啊，分别，哎，有美式咖啡，有这个 cappuccino， 还有这个 latte， 啊，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咖啡。好了，那咖啡有分别吗？那没关系，我就喝咖啡没事啊。什么叫执着？执着就是说我，而且我分别，我说其实我比较喜欢喝美式咖啡，我比较喜欢喝这个 cappuccino， 我没有那么喜欢喝美式咖啡，但是我只是分别的，这是不同的咖啡，然后有喜欢有不喜欢，其实没问题啊，你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啊。你这时候已经开始分别了，有美式咖啡，而且你有喜欢跟不喜欢哦，你再去想想看，这个层次是不是你这个是不是已经比能所，能就是我以及有对方的咖啡。等到分别的时候呢，咖啡有 A 咖啡、B 咖啡、C 咖啡，而且我喜欢 A 比较多一点。等到执着是什么？我非每天喝一杯 cappuccino， 你不给我 cappuccino， 其他我都不喝。而且因为我很喜欢 cappuccino， 所以我要把它带回家，我要多买豆子带回家，然后我要囤积，因为我要喝一辈子，然后我要让我的万代子孙都可以喝到。这个时候你就完蛋了，因为你要去取那不需要的东西，那就贪出来了，贪嗔痴出来了，爱取有，对吧？爱还没有问题，你取了就糟糕了。然后有取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一直不停的囤积啊，你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那就完蛋了。你应该说我喜欢喝卡布奇诺没问题，你给我美式我也 OK 啦。哦，我今天渴了我就喝水，然后喝完了我就往前走。等到我再渴的时候，看看谁还给我什么东西喝。没有咖啡，我喝茶也可以，我喝水也可以。你要是能够明白这个层次啊，这个层次是一层比一层要粗，一层比一层要执着，一层比一层要烦恼更多。所以在《金刚经》的下半，他是希望告诉你，连那个能所最后都没了。我能够执着的那个心也没有，所以在讲空这个字的时候，你要能够很小心，因为你第一个你要先确保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空，你才说啊，我用这个字眼，否则我比较希望你们能够用文字把它讲出来，至少把你的概念讲清楚，我们确定说你的认知是对的，这样子可以吗 ？OK， 可以那吗？ 菩萨哦，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果位嘛。 嗯哼， 一开始啊，你看啊，我们把执着放掉，说我执啊，我执放掉以后啊，那个就是阿罗汉我执，我们凡夫啊，修修修啊，把我执放掉，其实就已经出三界了，还剩下法执嘛。嗯，那这个时候你已经行菩萨道，在修法执，所以法执是什么？就是你开始有分别心。 嗯哼， 还有分别心。所以菩萨有没有分别心？有的菩萨有，有的菩萨已经没有了。 嗯哼， 所以你不能，你刚刚那个问题是说，我一开始行菩萨道，我一开始的时候啊，我先把执着放掉，对吧？然后我就修修修修修， 然后呢我又开始把分别给放掉，然后我又继续修修修修修，到最后我分别也放掉，那时候还是菩萨哦。 嗯哼。 然后呢我就，如果因为阿 K 你现在也开始上了年经，你就知道后面是不是有能所，我分别放掉之后我能所还有啊，所以我还是菩萨，我还没成真正的佛嘛，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分别心已经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啊我已经明心见性了，我已经是分正佛，就是我已经明心见性了，哇，我已经进入了那个一真法界，就是万法 一如的那个境界了，虽然没有非常的深入，可是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境界，就好像今天我问大家说，你契入了吗？我刚刚讲的那个境界，你有没有一点点契入了？你说，哎，好像有，哎，我已经感觉到，哦，执着、分别、能所那个层次出来了，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所执的这个境界啊，跟能执的这个心，我感觉到那个层次出来了，你已经进入那个状态了，但是你有没有很深入？没有。这就是我讲的明心见性的菩萨有好多不同的层次啊，对吧？你已经明心见性了，跟你哇完完全全的明心见性了，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看到初二的月光跟你看到一个满月的月光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刚醒的时候有点睡眼惺忪，你醒了没有？醒了，可是不是完全醒，到你能够整个醒过来刷牙洗脸吃完早饭出去上班，那是两个不同的状态，但是都醒了。我想用最后这个例子你应该就明白了吧。 嗯，好，谢谢。 好好，反正 OK， 因为我们呢，那个反正你们美国班同学都一样，那个 Kate 跟那个 Vicky， 我们在那个星期一楞严经我就要是就不点你们三位了，因为我们这个美国这个班我们可以有很 free， 就是很多的时间可以互相讨论，我们就不占用那一班的时间，因为那一班对，太多人了哦，要把机会留给他们。 好， 好，那啊，可以这样清楚了是吧？就不要想太多，就是义字当头，义哦，就是那个礼义廉耻的义。义是什么？就是该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哦，这个该做的事情哦，你要确定它不是在发泄。就像 Chris 刚刚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该讲的话，你要在那个愤怒的当，其实真的就是那一句话，其实该讲。但是如果是在有情绪的那个当而讲，就变成发泄。如果是在事后能够有效果的情况讲，那就是一个该做的事情，但是要有修养。然后你刚刚讲哦，其实你看佛啊，你刚刚讲到能所啊，分别执着，我就讲到一个我们同学另外一个对话，另外一个小班那几个女生非常厉害啊，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啊，我们就在讲到能所分别跟执着，他就说怎么能不分别嘛，他说啊，这个那你看啊，我帮人，那我也要选嘛，比如说隔壁有个杀人犯，我今天有一口饭吃，因为哦，这整个 conversation 我是怎么讲出来的啊？我说我们今天要行善啊，或者我们的修养跟我们的心念啊，你要能够大，我们在帮助旁边人的时候真的不能有分别心。所谓分别心就是，好，我是佛教徒，我不能因为对方是基督徒我就不帮他。今天我有一我今天我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有一个口罩，我只有一片口罩，对方啊有一个人比我更需要，他可能是医生，他真的要他，我也很危险啊，对吧？旁边都是病人，那个医生更危险，他真的是比我需要，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这片口罩给那个医生？然后你可能会想说，哎，我是佛教徒，他是基督徒，你给不给？或者随便讲哦，我们随便讲，哎，今天我如果今天是这个什么党，他如果今天是，好，我今天是台湾人，那他今天是老共，你给不给？我今天如果是民进党，他是国民党，你给不给？那我今天是中国人，他是美国人，你给不给？你要去想这个事情，帮助人是不能有，我就跟那些同学讲，里面啊，有些人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信仰，我说信仰大家都一样，不同的政党，不同的什么国籍，我说请问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你能去想这件事情吗？你不能去想的，你不能让国籍或宗教或者是政党或者是任何的这个想法有没有相同或不同，它是不是你这个小团体的，而去分别你要不要去帮那个人，这个你的心念才够大哦。那其中就有一个人讲，哦，我知道这个问题就这么来，其中有一个人讲了，他说，哎，那我有一片口罩， 隔壁呢有一个杀人犯，你觉得我该给他吗？他杀人犯呢、欸、现在逃还没坐牢哦，还没改，或者说他就是当被抓到就发现是一个做那个杀人犯，你要帮他吗？我就跟大家讲哦，他说杀人犯就我们是比较好的啊，那对方是杀人犯，那你觉得现在有两个人，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没杀人的，我今天有一片口罩我要给谁？我说啊，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我说对佛来讲，你知道吗，我们这些都是，我说我们这些都是平等的。他说杀人犯怎么会跟我们这些好人可以平等？我说对佛来讲啊、哦、那个人杀了人，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杀猪犯，我们是杀鸡犯，我们是杀牛犯，你知道吗？对佛来讲，杀人跟杀猪跟杀鸡跟杀羊跟杀一只马，杀死一只蚂蚁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你觉得佛就因为我们杀猪杀羊杀鸡杀牢杀蟑螂杀蚂蚁他就不帮我们吗？不会啊，他帮我们的那颗心是一样的啊，所以他帮我们的心跟他帮那个杀人犯的心是一样的啊。你要去用这个层次去想，如果我们因为那个人杀了人或者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就不帮助他的话，你就对他有分别的想法。 嗯， 我在讲说，你在传佛法的时候，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不能有那个想法。如果佛跟我们有同样想法，我们这群人通都不要混，因为我们在累世累劫，先不管有没有杀人杀猪杀鸡，我看我们都有说谎，都有两舌妄语，什么你能够讲的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没犯过，而且每个人都杀过生， OK， 我们只是没有杀人而已。我想小的时候活海鲜大家也吃过吧，然后什么什么大家也都吃过，有意无意都做过，每个人都说谎过，每个人都有拍过马屁，每一个人都有在心中念想过，哇塞，那个人我都看到他倒霉的话我才太开心了，最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这所有可以犯的错我们每个人都犯过。如果我跟你讲，今天我没杀人的原因是因为杀人要坐牢的，如果没杀人不用坐牢，我跟你讲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狠揍人家一顿或怎么回事，或人身伤害，这都有可能的。因为我们都曾经愤怒过哦，我们都曾经痛苦过，我们都希望有人需要 pay for the price。 这一切走到今天，如果佛看我们跟我们看那个杀人犯是同样想法，我们这群人全完蛋了，没有人可以被救啊，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嘛，其实都一样。所以我说讲慢慢慢慢那个分别的心你要能够放下。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我今天这个口罩有人需要我就给他了，我先不管，我没有讲我们已经到那个层次了，到最后就是说有人需要那口罩我就先给他，我不管我需不需要。第一步是说我先不管那人是不是什么，步的时候是说我根本不会去想我需不需要，我就给他了，他有需要就给他了，那是后面的境界。我更不管他是不是杀人犯或杀猪犯或杀鸡犯，我们都一样啊，谁没杀过生或者都是因为我们而死的、啊、你就在餐厅他弄条活鱼给你吃也是因为我们而死的、啊、所以就是说分别心那个能所要慢慢慢慢到那个点。如果我们真的有那样子的心量啊，有的那个心量，人生其实是大部分的时间其实不会不开心的，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很满足的。到最后啊，其实连满足我觉得也都不需要去满足了，你就是属于在一个如如不动的状态里面，其实是非常清安的，身清安心清安，你的身心其实是非常平静的，这就是真正的愉快，那个东西就是其实真正的法喜。那很可以很棒啊，你如果喜欢楞严经，我们前面都有全部的录音，那个 Vicky 应该都有，那到时候我也可以都发给你们。甚至啊，楞严经你们如果想学得快的话啊，我们有另外一班十番显见早都已经讲完了，那他们那边都有录音，如果你们私底下想要说，我就我们那个楞严经同学说我实在觉得大班上的太慢了，我就把那个录音发给他们，他们就可以自己往前听。那个有个好处，你听完之后你再来上大班的课的时候你就很清楚，整个概念就更清楚，然后你就有能力发问。因为现在大 大班也是有很多人都没有能力发问，他刚上完课没有能力发问，那如果你可以先听，你回来哦，那你就有能力发问，就很棒。好，谢谢 K， 那这样可以哦。K 今天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分享的？ 没有了，谢谢老师。 好，谢谢 Kate。好，再来 Judy， 如果你是 receiving party 哦，你下次去用一个想法哦，去想这件事情哦。你看对方哦，不管他是那个无，他不管哦，他是这样无理的指责你，或者这个偶漏你夸奖你也搞错了，不管他是骂你，或者是奖励你啊，或者说称赞你。不管他是对的或是错的原因，其实你都要去想这件事情。你知道这是一个境啊，当然不容易啊 ，receiving party 更不容易。你要去想这个境，其实对方是无名的，对方真的是无名。我跟你讲，没有人哈、啊，这真的是我老板告诉我，以前英特尔老板告诉我 ，No one wants to get off the bed and say, oh no, I want to be an asshole today。没有人其实真正想要去伤害人，或没有人真正。想要去被人家痛恨，被人家讨厌，被人家后面骂到臭头，很多的行为以及他的想法，他从他的想法到他的行为，其实都他的无名障住了他。你要去想对方的无名，真的就是比他的执着还有无名比你很重很多，所以他会做这些事情。那你呢，跟他一定也有一些业力的关系，所以他这个事情呢，就会能够发泄在你身上。你要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像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整个疫情，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真是不觉得我是鸵鸟放在沙里。反正投资失利，或者是一些生活，像我那个什么牙痛，不管什么东西，真的我就觉得说，反正人都有很多的 karma， 都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如在这些小地方，你多受到一些磨练跟挫折 ，instead of 一些大的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其实都是这样子来告诉我自己，然后我每一次我都说，等到整个结束啊，谢谢菩萨，又给了我一个磨练的机会，让我又往前走。因为每一次磨练的机会，我要跟大家讲哦，有个东西是我心里真正的感觉。每个人都有业力，每个人都会有恶业成熟的机会发生啊。恶业成熟啊，他要找的是原本的你。如果每一次这些小小的磨难，你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精进，越来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人的时候，你大的业哦，大的那些恶业就找不上你了。你真的要相信我这句话。每一次小的恶业都是一个磨难的机会，然后呢，你磨难之后呢，你往前走，你更成熟，然后你做得更好的时候，你的人已经开始在蜕变了，你啊，就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所以原来该找上你的那些大灾大难，他找不上你的头了。你真的是要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去面对这所有的事情，然后结束以后，当场骂你的时候很不爽，对吧？结束之后你就说，真的感谢菩萨，你是我的逆境菩萨。你就会知道说，你在慢慢慢慢就把你所有的大的劫难给消掉了，其实这是好事情。但是当你对于这个佛法没有很深刻的了解的时候跟体会的时候，我刚刚所讲这个话你会觉得是 BS， 你会讲是什么狗屁，为什么？可是当你对佛法整个那个理论哦，你更清楚的时候，这个人生我们怎么过来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刚刚讲的真的不是在乱扯。好，谢谢 Judy 啊，那个对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绝对的状态，它就是一个绝对的。绝对值是什么？没有任何的形容词或名词可以去组，可以去加以解释，也没有我以及对方的这个概念，对吧？它就是一个绝对的状态。所谓能跟所是什么？能就是说我可以嘛，能就是我对吧？所是什么？是对面。 对， 我能够看到的是我所看到的，我能觉知我所觉知，我能怎么样？所就是对面。其实能跟所就是自己跟对面，我能察觉的心跟被我所察觉的东西，我能骂人跟被我骂的我所骂的人，对不对？我能爱，能爱的是我嘛，所爱的是对面嘛，所以能跟所就是自己跟对方，所以能是我 分别的概念， 就是分这应该是比分别啊，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分别是有苹果、橘子。 相交后，这个分别是说分不同的分别啊，给的名字，能跟所是比分别更细的。你看我还有对面，先不要讲分别，还没分别呢，还没有分别。 OK， 了解。 就是、以我为中心，还有一个就对面，你就这样想，根本还没分别呢，对吧？在这个点上，只有我以及对面，根本没有分别，还没分别进来。先有能所，这是第一点，是最轻微的。但是当你一有能所的时候，你已经不在那个如来，已经不在那个真如心的状态里面了。你已经出来了， 已经一分为二了， 对不对？已经一分为二了。对你讲很好，原来是万法归一，就那一没有二。等到你一有能所的时候，我跟对面就已经分别，就是不要讲分别，就已经对立了，已经不是一了，已经有二了。好，你看啊，是从一变成二，然后呢再从二变成多，多是什么分别，哇，苹果香蕉凤梨什么芒果，好，全部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分别的时候，你去想你有没有伤害众生， 有可能， 觉得有没有 可能还没有，但也有可能会，因为开始有好坏的分别。 好坏的时候，你如果你说有好有坏，可是我对你都一样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就是说，哎，我觉得 没有坏处， 还没有坏处， 没有伤害， 还没有伤害众生嘛，对不对？啊，我比较这两只小狗在我前面，我比较喜欢这个阿黑，我不喜欢小黄，可是我对他们都一样的好，那 OK 呀、啊。对不对？我对他一样的爱呀、啊，不管小黄比较丑或小黄怎么样，我对他们两个完全没有，是平等的哦。所以这时候你没有伤害谁啊？可是小黑跟小黄，我比较喜欢小黑，我对小黑比较好，对小黄不好的时候，小黄很难过的时候，我伤害 了。那个叫执着。 哦，这不叫分别，叫执着了。 执着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小黄，我就对他好嘛。我比较小黑，我就对他比较好嘛。 好， 小黄我不喜欢，我就不摸他或我揍他嘛。所以你看，从能所、能所是从一变成二，分别呢是从二变成多。 OK， 到最后呢，就是你会做很多事情去反映你的情绪，然后伤害到众生。这个时候就执着了，就进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 了解，这样有比较清楚了，谢谢。 这样有比较清楚啊？ 有， 能就是 清楚多了。 对，所就是对方。就是从一变成二了，然后二又变成多，这样子讲应该就清楚了。好 ，OK， 他那个他每一个佛啊，他真正的大愿就是说啊，我把我这个净土做起来之后啊，我要发很多的愿嘛，我发很多的愿，你知道你发的愿越难，就表示说你在建一个房子，你那个房子哇建的越大，或房间越复杂，或功能性越多，应该再讲功能性越多，你的房子的建筑 越难嘛。所以他正在讲的是说，哇，这个阿弥陀佛发这个愿，就是让你们这些五浊恶世的这些众生进来啊，每一个人啊，你所想要的东西我全给你搞定。他发那个愿是不是要乱发哦，他每发一个愿，他自己要有多少财，他自己多少能耐，他才能发这个愿啊。不是说我今天想要盖一个100层楼，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就可以的哦。那个是说我发了一个大愿之后，然后我能够，哇，我要有这个能力，能够 support 这个 system， 那所有的众生就来。他说你来之后，我让。 你们听得到我去讲话吗？ 没有。 没声音。 他说听佛法，你听得到我讲话吗？不好意思，刚刚有电话插进来，可以听得到我讲话啊。 现在刚刚断了10秒钟。 可以，现在可以。 对，刚刚有人电话插播进来。那个，你只要想听佛法，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听佛法。你呀、啊，不会有病痛，完全再也不会有病痛，也不会有肉身上面的阻碍，而且哦，你永不堕恶道。你只要到了我阿弥陀佛，曾经我收你进来之后，你永不堕恶道。而且啊，如果你有认得的这个亲朋好友，你有缘的人，你想回五浊恶世去度化他们，我也让你回去，而且你一定回得来，是 two-way ticket， 一个 one-way ticket。然后啊，你的寿命是无限的延长，因为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在不停的生死，每一次生很痛苦，每一次死也很痛苦。 然后每一次生死就那个叫隔音之谜嘛，就把你之前啊原来学会的东西，所有的那个好不容易累积到的一些资粮跟善知识，全部通通都瓦解掉，从头学过。我相信你们这一群人，包括我自己，累世累劫都学过《金刚经》的，全忘了。你看多可怕！只要一个投胎孟婆汤一喝，全完蛋。只有一个东西随着你是什么？就是你的业力。然后你的善知识那些东西全没了，所以我才说我们金刚经啊后半其实会学的只有十七品啊，跟这个就是十七品比较难，还有十八品后面都简单了。那么金刚经其实会学的会后面会比前面进步会快很多，因为前面我们底子打得很好，所以金刚经后面会学得很快。那学完之后呢，我才讲说心经啊因为太重要，而且这么短才260个字啊，人人都会背，那要讲个大概给你们听啊，尤其是金刚经学完再学心经，那个感觉会很棒。尤其心经什么十二因缘五蕴我们都学过，那整个心经你会很享受。那再来呢，我就会讲阿弥陀经跟观无量寿经，那两个又短又简单，就是让你知道说因为我们很难破执着，所以这一世是成不了佛的，也出不了六道轮回的，那怎么办？就说好吧，抱阿弥陀佛大腿。但是那个你抱阿弥陀佛大腿，你也得搞清楚说他那个，你说他是一个，就算他是一个俱乐部，你也要搞清楚俱乐部里面有什么设施嘛，我想要用里面什么东西，我很向往，我要去啊，所以是这个样子啊。那你今天要去买一栋房子，你要知道房子长什么样子，然后里面会员有些什么样的 benefit， 他就这意思。所以大概之后你们就很棒啦，就 OK 啦。 谢谢老师，非常期待。 好好好 ，OK， 好，谢谢 Vicky。来，那个 Steven，Hello Steven。 Hello 老师好，大家好，你听得到吗？ 对对对，听得到。 轻轻载住，这样子。 OK， 那很棒。不过你刚刚讲到这个疫情啊，我跟大家讲，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哦。我先跟你们预告哦，这以后会有哦，而且更严重哦。你们不要觉得说那个仇恨中国人或者是怎么样，我跟你讲，那是人类的共业，不从中国来也会从别的地方来。你真的要相信，就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业，因为人的生活形态对大自然的破坏，以及整个人心的，真的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人心不古啊，那个我们这边中文程度应该叫不古，就是跟古时候已经。哎呀，你知道这个人心变坏了，然后呢我们的行为也是非常的恶劣，对于自然的破坏，以及对于这种声色金钱欲望的这种追求，已经到了我觉得是到了一个不对的地方，到了一个很超过，太超过了。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天谴。那如果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哦，你要把它去想，就是说这是一个你敲醒你啊，这只是一个序曲哦，我再跟大家预告一下，这是一个序曲，它是点醒你，你如果能够在这里面反思，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形态，破坏自然，以及对于一些不需要东西的追求，以及这种possession， 那你应该不是 obsession， 你如果能够反思改变自己的行为，当然我们现在上课，我们每次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 on good track， 这就是一个往好的方向走，那。有一些人不知道反省的话，以后还会有更大的灾害过来，然后会淘汰很多的人，会淘汰很多的人。所以我跟你讲，我们都要为以后的一定会有再次的病毒，因为这是人类的共业，这是一个天谴，这是人类的共业，就是所有人都逃不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在这个共业，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那我们都还至少，我相信我们现在也不过年轻的40几岁。老的50几岁，就我们这些人嘛，正常的情况，如果现在人类的生命寿命八十几岁 ，easy 很多人就90几岁，我们大概要再活30年，再活30年到40年，正常的情况，我们不要讲100多岁，那不管他的，30几年这是蛮正常的。你知道这后往后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哦，你要为家里啊、哦、这种类似的这些药品什么东西，其实到平常都要备好。然后你只要保持正面，你完全不需要害怕。我跟你讲，你只要有佛法在， 你是不需要害怕的，但是绝对不是像有一个基督教说跑去那个教堂他继续聚会，说只要有上帝在我们不会死，那不行啦。就是你在家待着，然后你就有信心，你因为你走你有正念，你做的是该做的事情，你意志当头，不会碰到你不会碰到那个坏事情，不会找到你。但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业，你的生活每一个人都会被影响，就像一个这就反正一个大环境，那你被影响可是 minimum 的 impact， 你不会生命受到安全，人生安全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就行了。好，这是我们的共业，大家都不要有仇恨心，你要有一个包容的心，宽容的心。那就是一样，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知道现在老美欧美人看到亚洲人黄皮肤，他就要揍你，他管你是什么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中国人，他管你的，对你，我管你的，对我来讲都一样，亚洲人看你就扁。那同样的啊，那日本、韩国人看到你台湾跟中国人，他就要打你嘛，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呢、啊。有同样的，台湾人看到中国人觉得很干，说：“哎、欸，你搞的这个东西出来。”可是你要知道，这都不是我们的错，也不是那个中国人的错，所以你不要有仇恨心，你一定要你要能够知道，这就是一个人类的共业，你就是 take it easy， 我们该受的就去受，然后保持爱心。哦，在这种时候遇事练心，在这种时候可以看出你的修养。然后呢，你就是很安定，你就相信我。我经过的那个，在一开始全世界没有发生的时候，从我们这边开始的，那个时候我也是就这么走过来，就是靠佛法非常安定的心走过来。然后你要把这个正面的能量传出去，这是你该做的事情。以后还会再发生同样类似的事情，只是会更严重而已。好，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了。可是不要 panic， 因为你只要走正道，意志当头，你都不会有事情的。他会淘汰一些需要淘汰的人，不是我们。OK， 我健身就是我的一个拳击教练，他是修行的，他很修得很好。他跟我讲说，病毒其实是有意识的，他要找上谁，他自己知道，不是随便乱瞎找的。所以我现在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要有信心，你今天就是一个做好人做好事，你保持正念。不管以前怎么样，那就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他你是安全的，他找的他不会找上你。这就我讲说，你为什么一定要脱离你原来的轨迹，不能留在你原来的点上面。如果我们前世有一些业力，这个病毒本来该找上我们的，你现在就是努力改变你自己，你不留在原来的轨迹上面，不留在你原来的那个坐标点上面，他就不会找你了，那你就是安全的。但然后这一次绝对不是因为人类不会就此反省，因为这疫苗一定会出来，然后过了不久之后，人的生活又会恢复常态，然后他下一次会更大一波过来，然后死更多人，就是这样。你去身体检查需不需要检查？还是要检查。可是我的荣总医生都告诉我，他说运气好的就是一开始他马上发现立刻治疗，运气最不好的是检查完下个月开始发生。你们白检查了吗？他说连检查都是一个运气啊。你就真的就是你就要相信这件事情。那你如果今天相信轮回跟因果的话，不然大家也不会坐在这边讨论嘛。那你真的就是说从现你不要去管以前了，你就从现在开始做好人做好事。然后、哦、还有一点、哦、你不要去惧怕这个病。所以不是不要惧怕，不是说叫你跑去外面去跟人家聚集吃饭，是说不要担心他会找上你，他不会的。你越担心你就陷入了另外一种因果。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你就做该做的事情，他就不会来搞你。你越是害怕他就越来搞你，所以你就是完全没有 no fear。 然后你如果真正的你去测试你自己，你的心是非常安定的，你是非常小心谨慎，但是你的心是非常安定的。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跟你讲都不关你的事情，你也不用去担心通货要膨胀了什么的，你就是做该做的事情，你的心不要乱。外面会有各种资讯，死了多少人，然后又怎么样子，谁要跟谁打仗咯，然后怎么样，要什么经济，要股市，要什么崩盘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那都是一个乱象，最后全部都会回到他该回到的地方。你的心不用跟着每一个新闻去每一秒钟去 update， 那是没有意义的。你就是安住在这个地方就对了。那就是我前面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一个人在这房子里面住了三个月 OK， 然后所有的朋友都回到台北，我也不会害怕、啊、我哥打话来跟我讲说你赶快囤粮啊，你赶快干嘛、啊、我说不用啊，他不会找上我的。 但是我就是乖乖的在这里非常小心，这样就行了，你们也一样，所以根本都不用担心。但我觉得 Steven 刚才讲的是很好的，就是真的你就是 watch 你的心。我的老师告诉我，在我就跟大家 share 说，在人前看住你的嘴，在人后看住你的心就对了。你也很过瘾啊， 很自在了。 好，只要不要别人不自在就行。好，那我们下一次上课是5月18号，可以吗？大家 好、 啊，你们的17，我的18， 可以，谢谢老师。 好、 啊，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拜拜，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报告哦，要记得那个离开群组啊、哦，要记得， 谢谢。